今天是我们看箴言要做一个告一段落我们箴言这卷书我们之前透过箴言我们来学习有关于理财的智慧，学习言语的智慧。今天我们谈一个最基本或是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生跟生命的一个智慧。好，那也许弟兄姊妹知道，我最近在这个网络上修另外一门课新民神学院的有关于圣经辅导的课，这门课就叫 Human Personality， 但是我们是用圣经来看。那在这门课当中，老师一直在问这个问题 ：Who are you？ 你是谁 ？Who am I？ 我是谁 ？And who are we？ 我们是谁？我们来认识人。那这个礼拜我们刚交一篇报告数据，叫做 Anthropology of Proverbs 1 to 10， 也就是说你用箴言的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们箴言有31章你们来看人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生物，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来认识人性的真相。也许各位也可以自己来做所以我就把我的 online 摆在我今天的讲道当中也许各位自己也可以来做，你来发现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比如说常常有人会争辩，你觉得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 Human's nature good or evil？ 你相信人性本善的请举手。好，有几位那你相信人性本恶的请举手。 OK 几乎一半一半各位都答对了，但是也都答对了一半而已。要看你什么时间点来看，你是在亚当夏娃堕落前还是堕落后的确在亚当夏娃堕落之前，在伊甸园里面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甚好，人性本善。可是当亚当夏娃开始选择悖逆神离开神之后，你会发现整个人类的历史从创世纪第三章以后之后，就是一路的败坏跟堕落，你看到的只是人性本恶。有一段经文很有意思，创世纪第三章22节，那英文这么说到 The man， 大部分的英文翻译是这么说 The man has now become like one of us knowing good and evil， 这是神说的话。当亚当夏娃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之后，大部分的翻译是说这个人吃了这个果子就已经和我们一样，就像我们一样能够知道善恶，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嘛，对吧？吃了让你智慧有聪明嘛，这是魔鬼撒旦诱惑他们告诉他们的嘛。但是当时 Douglas Green 西敏神学院的旧约教授，他不这么认为。他怎么解释这段经文呢？他的翻译是这样子 They were like us having no good and evil。 这两句话有什么差别？ 差很多了， 差很多动词的时态是不一样，不一样。各位如果有机会学希伯来文，我们知道熊林弟兄也正在学你可以拿这一节来当做你的 paper 研究的主题因为希伯来文它的时态有的时候不容易分辨，甚至我们必须看上下文来看所以Dr. Douglas Green 他认为这个字的时态应该是 They were like us having no good and evil。 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过去和我们相似，在亚当夏娃还没有悖逆神之前，他们反映出神的形象，像神一样有智慧，像神一样圣洁，像神一样公义慈爱，反映神的形象。但是当他们违逆神之后，他们就不再像神，而是越来越像动物，越来越像动物那最近有一部电影就是讲到这个猩猩好像有人性这样子情况，你会发现你觉得人越来越像神还是越来越像动物？自从亚当夏娃堕落之后，你觉得人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反映神的形象，又还是越来越反映动物？待会我们就会来看，我会举例一些例子什么叫吃善恶树上的果子。 这个树还是好的，但是甚至神将来可能也会给人吃这个果子，有的解经家这么说啊。但是人自己做了一个决定，在神还没有允许他的时候，就好像各位做孩子的时候，你不会允许你不被允许去开车一样，你没有到16岁不被允许去开车一样，神那个时候禁止他们吃这棵树上的果子，但是人选择悖逆了，以至于他们想要自己做决定，从此一路人类就人性本恶。那有一个机构好像叫做 Freedom from Religious Foundation， 简称 FFRF， 他说这个网站上面说 In reason we trust， 这是一个无神论者建立的一个网站，他说我们不相信上帝，我们只相信理性，我们只相信理性。上礼拜我也特别提到了这2002年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Dr. Daniel Kahneman， 他写了几篇重要的文章，这几篇论文都被其他的期刊来引用，他提到了人的偏见，在压力底下，在风险底下，在不确定底下，他发现人其实是不理智的人常常受自己的直觉来影响，我们的直觉比我们的理智更具影响力就因为他跟另外一位教授Dr. Tversky 他们两位都是犹太人Tversky 他是一个数学家像我们苏教授一样有机会你也可以得到诺贝尔奖还有我们的菲龙姐妹你们如果好好读圣经的话，其实他们发现的智慧圣经里面已经有了，人类是不理智的，人类是待会我们要来看那这个问题是这个大家看了没？最后又说了，他拿到诺贝尔奖，可是他很谦虚说，找到别人的错误我有长足的进步，但是找我自己的错误，我仍然是当局者迷。我可以发现别人的错误，可是没办法发现到我自己的错误。他非常的诚实说的这句话那我想在学术界，可能这少数这么聪明的人，他都发现人类的理智是没有办法信任但是许多人还是有一种幻想，认为人可以做理智的决定。那我们就用箴言来看，这位最有智慧的君王所罗门，他对人的观察是怎么样？第一点，我发现到的，各位也可以自己来做从箴言来看，人类是愚昧的。这位智慧的君王他发现人类是愚昧的。第一点，人并非出生之后就有智慧。刚才我用创世纪第三章来看人是越来越不像上帝，越来越像动物，以至于我们需要得着智慧，我们需要得着智慧。所以所罗门王一再的从各位看每一章开头就说 My son listen， 我的儿子听啊听啊听啊，他需要他的下一代得着智慧，这个智慧并非天生就有的，他希望下一代听着得着智慧。但是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是愚昧的，你也是愚昧的，那我教给你什么？你能向我学习吗？我们只是一个愚昧的人向另外一个愚昧的人学习，也许我比你多懂一些而已，可是我仍然是愚昧的。一群愚昧的人，我们彼此教导，我并不比你更有智慧，我怎么教导你呢？所以我们必须怎么样？我们必须有智慧从神人以外而来，所以真正的智慧是来自于上帝，真正智慧来自于上帝那一些经文因为比较多，我就没有直接去看各位可以参考参考第二章第三章提到了真正的智慧是来自于神。你我都是堕落的人，你我都是愚昧的人，即便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也告诉你说人是不理智的不理性的。既然如此，那我们还可以 相信谁呢？只有超过人的智慧，从神而来的智慧，才能让我们脱离这样子的一个愚昧。对，所罗门王发现第一个事情就是人类是愚昧的，即使最聪明的人，越是聪明的人，越会发现我们是愚昧。第二点啊，不知道你是否会同意的，人类是邪恶的。你从第一章11-19节，第二章13-19节，第六章来看，那这些人他在计划一些邪恶的事情。人类喜欢行恶，第二章14节，第四章16节，人类喜欢行恶。你觉得人类喜欢行恶吗？看看我们周遭这些新闻也好，不管是 ISIS 啊，他们把这些无辜的人砍头，然后摆在网络上让大家看。那最近各位知道这个墨西哥发生动乱啊？为什么发生动乱？ 墨西哥市长。 对，因为有一个市啊，叫伊瓜拉市啊，这个市毒枭泛滥啊，然后有43名师范大学的学生啊去抗议。他们有关于教师权益，结果这个前任的市长跟当地的毒枭以及警方合作，市长、警方、毒枭合作，把这群学生给杀害了，然后在垃圾场把他们尸体给焚烧，来消灭这个证据，所以整个国家动乱，要求总统下台。你会发现人是邪恶的。那前几天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新闻啊，在维也纳，各位想到维也纳是怎么样一个地方？哦，是古典音乐艺术，对不对？那有一个新闻是讲维也纳有一位父亲，他把自己亲生的女儿关在地下室里面，然后性侵她，后来还生了几个孩子，这就叫做乱伦，这叫乱伦。各位如果去看啊。圣经利未记18-21章，如果说到圣经利未记18-21章，列举了人类许多的罪啊。如果你去看那个内容 Leviticus chapter 18-21，各位就会知道为什么那时候神命令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要灭绝迦南七族。看到人类的罪恶是这么样的重大，人类喜欢行恶，人类的言语也是邪恶的。我们过去这三个礼拜提到很多罪恶的言语，是吧？人类的作为是邪恶的，人类的言语也是邪恶的，并且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是恶事，他们还认为是好事，还宣扬出来啊。连耶稣也这么说哈，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不仅如此，他们没有办法禁止自己去行恶。昨天又看到一个新闻呢，提到韩国，我们知道韩国的网络他们的资讯业非常的发达，结果带来一个负面的效果，就是很多人沉迷网络。那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本来就在网络上认识的，玩这个网络游戏认识的就结婚了，后来怀孕了，就生了孩子。在怀孕的过程里面，这个妈妈没有一次去做产检，因为沉迷网络。后来生下这个女婴非常的瘦小后来三个月大的时候就营养不良而死了。后来这个父母都被起诉这对父母为了玩网络游戏饿死了自己的女儿你会发现有这种事情吗然后他们就问这个精神科医生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他说：“我们可以知道我们已经上瘾了吗？”比尔不在他专门做这个 addiction 戒酒的。那这个精神科医师就笑笑对他们说：“你认为鱼 fish 鱼会知道自己生活在水里吗？你认为鱼可以从水里面脱离出来吗？不行，这些上瘾的人他没有办法。”禁止自己来行恶这是人类的悲哀这个2000多年前3000年前 所罗门已经看见了人类是邪恶的，当人离开神之后，被赶出伊甸园之后，人类喜欢行恶，不知道自己正在行恶，也没有办法禁止自己来行恶。第三点啊，那经文在这边哈，我没有办法直接来读哈，提到了人类终其一生都会受到试验以及试探，试验来自于神，亚当夏娃受试验，亚伯拉罕受试验，还有呢，最近我们在读但以理书哈，我们英文查经班，我发现但以理到80岁的时候仍然受试验了。他是几岁的时候被丢到这个狮子坑里面？80岁的时候，他年轻的时候受试验，对吧？他不吃他们当地的酒啊肉，不拜偶像。后来他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窑，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可是他是什么时候被丢到狮子坑啊？是80岁的时候。所以80岁的时候他还受到试验，当然感谢神他通过了那个试验。所以各位，如果已经70岁80岁还受到试验，你不要惊讶。我们终其一生仍然会受到试验，不仅受到试验，我们也受到魔鬼撒旦的攻击跟试探。第一章第10节开始，第5章第7章啊，这些人呢引诱你要流那无辜人血的罪。还有你看发现箴言里面有许多性的试探，描述了许多性的吸引。所罗门王自己知道，因为他自己也在这件事情上跌倒，这是他壮年的时候写的，他能够警告自己的孩子，可是他自己仍然在这件事情上跌倒啊，娶了1000个太太，后来跟着他们一起去拜偶像，以至于他死后他的王国就分裂了。所以你发现我们受试验也受试探，恶人会来引诱你来行恶，我们容易在试探当中来跌倒。所以我们需要一再的被提醒啊，为什么我们需要来教会，为什么我们需要每天来灵修祷告，我们需要有团契，我们需要被提醒甚至被警告。我们说 accountability， 当一个弟兄或一个姐妹陷入试探的时候，我们要提醒他，避免他来跌倒。就像箴言啊，每一章都是我儿啊我儿啊，你要听，不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我们需要被提醒被教导。第4点，所有人都会因罪恶而死亡啊，也许有些人会反对说我有罪，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反对说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死亡。但是我们知道死亡是因为罪而来的，如果没有罪就不会有死亡。我们看见亚当夏娃因为悖逆了神，犯了罪，以至于他们有一天就走向肉体死亡。当时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在灵里面已经与神来隔离，所以每个人都会因罪恶而死亡。圣经里面提到两个人有例外哈，旧约里面有没有哪两个人是例外啊？ 以 诺跟以利亚啊，以诺与神同行，对不对？就被主接去了。那以利亚也是被主接去了哈，很少的例子，他们不经过死亡啊，他们是神人啊。但是我们之后就没有看到其他人，连耶稣都先经历过死亡，然后战胜死亡，因为他背负我们的罪，所以没有一个人能够否定我们都会经历死亡，甚至这个死亡很快的临到。刚提到了地球的情况是这样子啊，正负二度息，可是到本世纪末会超过正负4度到6度，人类可能就在这一代或者各位的下一代就要灭亡，如果我们不减碳的话，不把这个碳减，还是为了我们个人的或是国家的经济利益啊，整个人类可能在100年之内就要灭亡啊！看到人类的愚昧，人类的邪恶。最后我会讲个故事啊。第5点啊，也是很多经文啊。所罗门发现人类唯一的希望是什么？是敬畏神。因为你我都是愚昧的，你我都是邪恶的，也许只是还没遇到那个环境而已啊。 你觉得你是邪恶的吗？你觉得身旁人是邪恶的吗？只是我们没有遇到那样的一个环境，一个处境。人类唯一的希望是敬畏神。那有人说箴言啊，这三十章三十一章有没有提到耶稣啊？那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那这样的智慧，人生的智慧何处寻？在箴言第八章二十二到三十一节，箴言第八章二十二节 Chapter 8 Verse 22、这个智慧好像跟你人话在对你说话。那这个智慧自我介绍了，你们要寻找我，对不对？我就是这个智慧。这智慧从何而来？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从亘古，从太初，未有世界以前，我已被立。没有深渊，没有大水的泉源，我已生出。二十三、二十五，读到这些经文，各位想到什么？想到谁？想耶稣啊，想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到四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世界还没创造以前，就有了主，就有了耶稣，他就是那个道，他就是那个智慧，而且是我们看得见的智慧。我们说 incarnation, incarnate wisdom 是道成了肉身，让我们能够看得见、摸得着。所以所罗门王在第三章第十八节就说，他与持定他的做生命树，持定他这个智慧俱各有福。所以这个智慧是生命树，生命树指的是谁啊？生命树仍然指的是耶稣，然后他能拯救我们。第二章十二节、六章五节、十章二节，他赐给我们生命。第三章一到二节，他要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然后他赐给我们恩典。如果没有恩典，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到神的面前。而且是赐给哪些人呢？那些谦卑在上帝面前的人。神赐恩给谦卑的人，智慧的人必承受尊荣。人生的智慧何处寻？有一位道成肉身的智慧住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这是来自于神的智慧。那去年有一部电影啊，这是韩国人拍的电影啊，可是却非常的卖座，在中国大陆也非常的卖座，因为他们的男主角就是请那个 Captain American 哈、美国队长担任，虽然是韩国电影，他用好莱坞的方式来拍。那这部电影叫 Snowpiercer， Piercer 是那种好像钻孔机，一个快速的列车，改编于三十年前一个法国的一个漫画。三十年前法国的这本漫画后来被翻译成英文，如今被搬成电影。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法国的漫画家在三十年前就预言了人类会经历气候的极端变迁、生态的浩劫。就好，我们今天开始啊，今天已经秋天才过一半，今天晚上就开始下雪了到末后的时候提到了生态巨大的变化极度的严寒，以至于没有人能够在外面生存。所以后来他们有钱人就盖了、建造了一艘火车这个火车是核子动力启动的它不会停止运转，它的引擎运转可以超过100年，就好像那诺亚方舟一样。所以所有的有钱人买了车票，就坐上这列火车。这个火车上面有各样的动物、有植物、有鱼，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可以自给自足对不起你有钱才能买得到头等舱商务舱我不知道各位坐飞机是坐哪一舱我们就坐货舱。对，就在这里，各位看到左上角这一群难民，他们没有钱买座位，最后逃难，逃上这列列车，他们只能坐在这个，对，就是 就是后半节的车厢没有食物，没有食物。在这种情况下，后来这个男主角到这部戏的最后，他就回忆在车厢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说我们这群人跑上了逃难上了这个列车，没有食物，人在没有食物的时候该怎么办？对，有人就饿死，然后呢弱肉强食，对不对？强欺弱，对吧？先从那些弱的开始吃。谁最弱啊？ 小孩子。 baby 最弱。好，他们说 baby 的肉最嫩最好吃，所以他们有三个年轻人就抓到一个母亲，这个母亲为了保护他的 baby， 后来这个男主角就把这个母亲给杀了。他口述哈，没有画面哈，他说他们之前怎么悲惨在这列列车上，然后就抢到这个 baby， 然后呢这时候出现这个老人出来，他说把刀给我。大家以为这个老人要拿刀杀这个 baby， 结果这个老人拿刀起来砍下了他左手的背的戈壁啊，砍下了他左手，说：“你们如果要吃，就吃我的左手吧。”那这男主角说：“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这样当中。”所以这个老人切下了左手，不够吃怎么办？切下了右脚，所以看到他又坐轮椅，又少了一只手，一只脚。之后，大家肚子饿了，怎么办？ 他把全部吃了。 又有第二个人切了他的手，你吃我这只手；切了他的脚，你吃我这只脚。一直到后来，前面的车厢终于把他们吃剩的食物供应给后半节车厢，像我们今天世界一样，不是吗？贫富不均啊，这个漫画就已经预言到了30年后，就是今天。贫富不均的情况，有的地方食物过剩，有的地方是饿死许多人，贫富不均的。我看到这里哈，其实这个就口述而已，没有画面哈，所以我看到了福音。这个老人做的是什么？他为了救这个 baby， 他牺牲掉他一只手，牺牲掉他一只脚。各位，在2000年前，耶稣不只是为你牺牲一只手一只脚，他全人被你为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啊，折磨致死。这叫做福音，这叫做恩典，给我们这些不配的人。但是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之后，所有跟随他的门徒就效法耶稣一样，我们也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神，就好像刚那个电影一样，有第二个第三个人愿意舍己供应别人的需要。什么是福音？这个就是福音。我们这个月来庆祝感恩节哈，感恩节的由来也是如此哈，就是第一批来到美国的这些新移民没有东西吃，然后谁供应他们呢？ 印第安人 供应他们，他们所瞧不起的印第安人供应他们食物。我们是否能够体会到那样子的恩典？我们是否愿意接受那样子的一个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面前来感谢你，因为你舍了自己成为赎价，你背负我们的罪恶。主，我们为在座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如果你还是慕道的朋友，如果你心里有感动，你愿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恩典，帮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罪恶跟死亡。你可以这么说：主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打开心门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赦免我的罪，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人。如果我们愿意做这样的祷告，你可以在心里面向神做这样的祷告，上帝要将那样子恩典来赐给你，因为耶稣已经为你舍了他的命，并且耶稣也战胜了死亡，从死里复活，让所有信靠他的人 能够享受到这样子永生的盼望。谢谢耶稣，我们在感恩的季节特别感谢你的恩典，我们也期盼为我们家人祷告，我们所有的家人都能够经历到这么又重极大宝贵的恩典，就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救恩。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